22:06:3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天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 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Eel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美丽小怪物》啊，先像是一个那个，应该是像一个童话里的那种主题歌，《美丽小怪物》（Beautiful Freak）。 反正第一首歌作为八月的这个开始，我觉得气势上不太够 啊， 不像你以往的叮的咣啷。 我这个人从来不愿意就是形式主义那么强烈啊，你就我们要 这叫仪式感， 对、 okay? 就是仪式主义那么强烈、啊、 这叫仪式感、 啊、我没敢。 你知道有仪式感和没仪式感的人的差别在于什么？ 没有那个情趣。 不是、在于多年之后你忘了所有的事情，而有仪式感的人都记得。 哎，不用多年以后，半年以后就基本上忘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在两口子之间啊，还有这个情侣之间，如果两个人都是这种没有仪式感的，那多少年之后，不，一年之后，他们就会忘记去年今天做了什么。 那最好忘记， 对吧？嗯，不。所以为什么说两个人之间要有一定的契合呢？ 这个 就是三观一致，在于你愿意去有这种仪式感，我也不反对，对吧？ 对。 但是呢，我也不要求你一定也要仪式感， 对 吧？ 就像你这种要求就是仪式感比较强烈的人，可能就会记住一些自己不想记住的事情，也会被记住啊，就是这是一个副作用，是吧？ 没有，因为所有有仪式感的人，大概纪念的都是开心的时刻，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啊，一个告别的一个终点，用这样的一个感觉呢，给自己的生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哈、啊，就像画一个小红花一样，一年的12个月份。我们给自己的每个月份呢，都会有一个笑脸小红花。 好， 那即将开始的八月呢，又开始让我们来书写这些日子了。 好，继续咱们的小红花生活哈、 嗯， 仪式感生活。 可是呢，有一件事情是每天在第一时段呢都不可避免哈，要尴尬一下的。 这也是他的仪式感中的一部分。 是的，但愿今天晚上的1609红能够火速登场啊，不用我。千呼万唤的，但是今天晚上应该还不错吧，因为是你一个人正面啊，没有任何修图，只是加了一点光 啊， 还是不错的。年龄44岁的男子的， 你加了一个星儿加一呢，这块、 这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这仪式感越来越花哨了，我觉得 不懂啊，一会儿给你解释啊。 有个人，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温暖我胸膛。如今最好没有来日方长， 被发现迹象，心情越来越隐秘，藏在老歌里，表情越来越单一，除非是见你。 这个全新的八月哈，我们能够身边常常会有这种温润如玉哈，带给你很清爽很舒服感觉的人。好，在这里呢我解释一下哈，今天晚上为什么在叶谦这张44岁男子照片里啊会增加了小星星加一这件事情。 小星就是那个 hot 加一啊，这怎么回事呢？ 你真的不知道？ 就是中意再加再多一个中意的那个人是吗？ 你这么理解我也没什么敢反对的。 嗯， 还有就是大家如果玩某音的话呢，知道就是有些视频它非常受欢迎的话呢，你就会在旁边，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你就在它的小心心上点一下 啊， 你点了那个小心心呢，它就会变成红心啊，就等于你喜欢这个，告诉他好玩，拍得好，我感动了，然后就会加一， 加个一， 对，不就是这个星星又加了，这个小星星呢又被加了一个， 嗯，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如果你喜欢的话，别忘了给我点一颗小红心啊。所以 现在也是属于网络语言。 今天晚上你这张照片呢，我也是希望哈，喜欢的朋友呢就，留下一颗小心心。 但是觉得这个每天晚上来看我们的人有点少， 经营手段也得增加一些了哈。 是。 今天的红人1609红，虽然还没有这个浮出水面，但是大家呢已经是入场了，35条留言，足以见得这气质气场还是可以的哈。 是的。 关于 Change 的《时光漫步》，这位老听友说，哎呦，我好像有3年没听广播了。 3年不算短。 哎呦，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啊，每天盼着当红人，然后一次次擦肩而过。 嗯。 如今呢？哼，这档节目天天吆喝着红人， 对， 没人来求红， 是连擦都不用擦了，没那么拥，就是拥挤了，这里面 是啊，所以呢，小七 没那么接种了。 小七亚金这位老听友说，今天你可以求个红啊，然后刚刚在微博这位听友顶一个， 可是依然不能让这位听友来求红，伤了他的心啊，一直没反过来。 因为你有一个那个传统嘛，就是你是属于擦肩派嘛，就让你一直擦肩下去就行了。对，全新的一个月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气色，所以呢给你们带来一首南方女士演唱的 You Look Good。 你看起来真的是气色很好啊，你看起来状态很不错啊，你看起来真的很棒啊，这种话呢在全新一个月份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人在某件事刚开始的时候啊，或者是在一个工作环境刚开始的时候，你跟他说这种话，他一定对他的这个鼓励是更强劲的，更到位的。 嗯，我最近一段时间来，你都是让这个南方女士哈在给我们唱歌。 没错。 嗯，如果说从昨天到今天这个月份的跨越，也许不会在人的气色上有特别大的一个改观哈，24小时，但是你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小刺激哈，就跟你自己讲，你的每天的精神状态很重要，来过你的生活的话，想必呢会比你垂头丧气啊。看谁都不顺眼，要强得 多。对，所以你必须让别人看你是 look good， you look good， you gotta be good。 是，而且我们就是比如说同事之间见面的话，也会就是会这个说几句，哎，你胖了，哎，你瘦了，哎，你气色不错呀， 对， 哎，你这衣服衣服挺好看的。 一般来说，特别瘦和特别瘦的人见到一起，或者特别枯黄和枯黄的人见到一起，喜欢说你，互相说第一句话。一般是特别胖跟特别胖的人见到一起，喜欢说你刚才说的第二句话。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说一个人胖也是因为他想胖，他胖到了这个有效果， 是， 然后你的这个话语呢就会让人家开心，对不 对？不是说人家胖着已经是常态了，然后你还要提醒人家。 就是这个很简单，见物增价，见人矬瘦， 就是你看人家，你肯定往岁数小了说，人高兴嘛，看见长者也是嘛。然后你看见别人带了什么，然后拿的什么，然后买了什么，你肯定先把那个价钱先往高了增上去说。你说哎呦，这肯定便宜不了。 对， 人都高兴着呢。 这不是说虚伪哈，而是说在这个沟通当中呢，更好的让彼此之间 出于礼貌， 对，出于一种很舒服的一个态势吧。 是， 要不就聊天垮掉啊，比如说。这档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会说、别听了啊，都早点睡吧，有什么好听的啊？ 听众也不会说话，来短信哟，都十二年了快还没完啊， 有完没完啊？ 好家伙， 这个就丧了很多哈。幸好不是这样。 就算天又黑了，整个人间还来不及点亮，你的眼光找到什么风光，定格在谁的身上。 Feeling so sad， 我相信了有一天都会风化的，所有的感伤会变成花，开在荒凉的地方。时间的沙把我掩埋，所有悲伤都将失传，都变成了一份柔软，你经过时才能坦然。沙漠从不曾记载谁说过最刺骨的告白，Feeling so sad， 我相信了以为是甜的却总是伤，所有的拥抱都已融化，再热烈都能遗忘。时间的沙把我掩埋，所有悲伤都将失传，都变成了一份柔软，你经过时才能沙漠从不曾记载谁说过最刺骨的 goodbye。幸福的人温暖，给寂寞的人苦难。时间的沙把我掩埋，所有悲伤都将失传，都变成了一份柔软，你经过时才能坦然。曾记载那一句最无情的 goodbye。 我猜你可能都忘了他了，这首歌你还记得吗？来自范逸臣的时间沙。 这首歌多少年？ 很长时间了啊， 人家反正三年呢，知道找回来，还跟咱打声招呼。 那 三年没听，然后 这歌不止三年，三年了， 有十年、七年没听的也回来打过招呼嘛？你记得吧？有七年，哎呦，我已经七年没来了啊！你们俩还在，也有这样的朋友。 对，这是水逆带来的效果哈。 是 我们说过，目前呢还是在这个水星逆行期间，一直持续到8月19号。大家呢都要在这段时间里啊，不管出门还是做事情，都要更加的小心谨慎。如果在生活里遇到了前任回来啊，老同学来找你啊，过往的一些事情又回来的话，请平和对待。前男友也好，前女友也好，就是一句谢谢。 嗯，其实这个月份这么算出来的这些事情啊，还是挺合理挺讲理的。为什么呢？因为炎炎夏日暑假期间对吧，孩子 漫漫长夜无 心事，孩子们也都放假，是家长们也都闲在，然后还有前些日子世界杯，当然这个世界杯没在你这个月份里啊，就是说现在开始的话，刨去世界杯不说，联谊感情的这个日子非常容易就在夏季开始，对吧？然后同学们说，哎，你没说打数九寒冬咱们聚一下，这种就挺难聚的感觉。 可是像北京今天这个天儿，就这两天这种热度， 嗯， 你的老朋友们还会周末团局撸串啤酒吗？ 我觉得可能比怎么说呢，你这么说来聚的话，比冬天啊寒冬的时候要让人就是出窝，因为你也知道动物它有一本性，特冷的时候它不爱出窝，但是特别热的时候它能躁的就是非常躁动，我们老爱往外跑，这是一个本性。所以你说还出喝个冰啤酒，这肯定有很多朋友。 但是也确实哈，这个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这天见面呢，首先啊一身汗，对不对？ 那两身汗， 路上了对吧？对，一身汗， 是 接一身汗。然后呢，在房间里啊，就算有空调，这个一出门呢啊，这个又是一身汗， 你 一身汗，对吧？ 你要是嫌弃这几身汗的话，你什么事儿都别干。 可是我就真的是因为晚上上班嘛，白天我就真的不敢出来。 夏天什么事儿都干不成了。 对，养精蓄锐啊，晚上好好的和大家在一起啊，即便这样，还是没有人来求哄。不过我相信哈，我以我这个从业16年，做晚间节目11年。的资历 啊， 来相信，在第20段暖文章和冷笑话到来之前，一定会有人求红的。 今天晚上不是来了一个酒红酒蹭尖而不红， 但是人家今天没有明示我呀。就比如说，哎，我曾经喜欢过你，你就能当成人家现在还喜欢你吗？ 酒擦尖， 还想向你告白吗？ 酒擦尖而不红之 的。你别美了哈，没有明示呢就不要自己多情哈。 对，人家也就是过来告诉你，今儿我也不求了， 对， 来看笑话。 对，曾经你怎样对我，我也会怎样对你。好吧，我们第20段来看看究竟谁会来呢。 那瞎想找爱奇艺啊，麒麟神算爱奇艺效果推广打造娱乐全触点营销理念，助您实现品效双赢。8月8日世界他照2018爱奇艺效果推广中国行就在中国大饭店，详询400-850-7171。 猴哥，狗年演习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演习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

再大一岁、啊、 对对， 而我们女人是不算在妈妈肚子里那一年的 啊， 这个意思你知道吗？ 你们为什么就不算呢？ 因为我们希望自己 就算进去， 就是你们希望把自己说大了吗？ 嗯， 我们是希望把自己说小了嘛， 嗯， 对不对？所以呢，不管怎么样，佳姐也是八十多岁的我们哈，坐在这里。每次呢，当我们老泪纵横的啊，诉说着夜里没有人求红这种惨象的时候呢，总是会有一些善解人意的年轻的听友们冒出来啊。 好多朋友过来。 哎呀，刚才我突然之间看到那么几个来求红的，那、 嗯 啊、真的开心啊哈。所以呢，马上让这位柴米油盐一儿啊，记住就叫柴米油盐算了啊。 怎么可能没人来求红红呢？ 对呀，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竞争太激烈了，所以呢才没有来？但是错，你说这深夜的节目已经陪伴这么多年了， 嗯、 你说还有过什么？ 你真是。 哎，不过随遇而安的男子真的是很会泼冷水哎。 他说什么了？ 就是他红过了。 啊， 他红过了， 这意思， 真的以后就是他红过也不要告诉我好吗？就像是你在外面做了什么，不要告诉我就好，好吗？ 泯灭了他那个人员， 因为刚才 人民兴旺的那个 梦。对，刚才有一位正在考博士的听友克莱维利魔法带，他也说，哎，不过我以前红过哈、 嗯， 我还能再红吗？ 也是这么一个想来继续红一次的朋友，因为你前些日子你说过这事儿，你说实在你们谁都不求红，我可让二人红了，双人红了， 对对对对 ，double 红了， 对。没关系啊，以后呢就算你换了个马甲啊，再次登场的时候呢，我们都看破不说破、 嗯、 啊，这个朋友继续做好不好？ 好，嗯， 让这一切呢都以一种美好继续存在， 没问题， 好吧？ 嗯， 为了120家，都不要看那么仔细了， 是现在81了啊。我这儿有一新家， 我要姐姐， 就是你美丽的姐姐啊！你既然嚷嚷出来，就是我们说说韩丽的姐姐韩美。那天给我们出了一题，说你们大晚上啊，你喜欢出去骑车遛弯的啊，尤其是夏天喜欢出去骑车，这个锻炼身体啊，骑行锻炼身体的，你们一定要注意哈、啊！给你们出一题，如果你晚上骑车，首先你一定要小心，对吧？嗯，我们说对，那听好啊，这个题哈、啊，如果你骑一骑，你看前面哈、啊，一个人和一只狗。你从哪边走？我说这，我估计我得从人那边走吧。狗，你从狗那边，万一它窜上来，杨明、哎，你试试啥啊？你从人，你压人，你压那边人，那狗就不窜上来了。那我从狗那边走，你是不是更傻啊？你刚才都说了那答案了，那怎么办？小四说，那我从。嗨、哎，那还不简单？我从他们俩中间走，我就知道，就属你最傻，你就想从中间走，对吧？我刚才就是这么着被他们中间那根链子给绊倒的。 You were the seven deadly sins, making sense in your screwy dress. The beautiful ones just slip away.A two-way mirror where we used to kiss. With your disco heartbeat, you're not even human. We're so electric. Do you have no passion? Bring your sunshine to me, electric man.Just falls to bits. So trust in me. It brings us close. Electric man will save our souls. Bring your sunshine to me. Oh, electric man. Bring your sunshine. 好的。 什么叫好的？ 谢谢你和你的朋友们，二五零亲友团的朋友们。 不是我朋友，什么是你姐啊，亲姐啊，骑自行车从人家是狗跟人中间过啊，一嗖溜的就想过去，咔嚓的给绊那儿了，我给你一鸭子吭哧的给你。 智商欠费的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和你们玩呢？ 昨天然后他把这个题就拽给我们，其实他好心，他让我们以后注意啊，别个大黑天的看见一狗一人就能就以为自己可以从中间能穿过去。 谢谢悠然这位听友还在这个外场做预告，小伙伴们，暖文章即将登场的时刻快到了。 嗯， 然后后面加了很多小花啊，鼓掌啊， 加一个心加一个一呢，这是他今天的主题，一个心脏， 那是给你的照片。 嗯， 那这个现在是我的暖文章时间了啊，安静下来，安静下来，谢谢谢谢。晚上好，全球外面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最舒服的关系是不必讨好。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活得最累，他们习惯于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总是保持克制和礼貌，害怕与对方发生冲突，面对对方的要求不敢轻易拒绝。他们很照顾别人的心情和看法，只要别人语气稍微冷淡一点，就会想着自己是不是哪里惹得对方不高兴。他们总是过分的谦卑，又很容易被别人打动，对方给他一分的好，他暗暗记在心里，恨不得能回报人家十分。即使面对一个人难以应付的麻烦事儿，能靠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生怕给对方添了什么麻烦。这个世界上总是越敏感越懂事的人活得越累，习惯于迎合对方的期待，习惯于让气氛和谐，即便是以牺牲自己的感受为代价，好像和谁都能相处融洽，受了冒犯也不会轻易发难，即使要退让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就像席慕容写的，在一回首间才忽然发现，原来我一生的种种努力不过只为了要使周遭的人都对我满意而已，为了要博得他人的称许与微笑，我战战兢兢地将自己套入所有的模式，所有的智库，走到中途才忽然发现，我只剩下一副模糊的面目和一条不能回头的路。渐渐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却也渐渐地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看似人缘极好，看似关系稳定，背后的疲惫只有自己知道。清华才女蒋方舟在上节目《奇葩大会》的时候也曾经自曝自己因为太希望别人喜欢自己了而活成了一个谄媚的人，这让她在前20年的人生里遗憾地失去了与身边人产生真实关系的机会。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是什么？是你可以和这个人去吵架争吵，可以把自己最真实最不堪的一面暴露给这个人，而不用苦心去扮演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不用时时担心对方会不会产生不快或是反感，可以自由地表达自我，而不必刻意地压抑自己迎合对方，这样的关系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所有靠讨好吸引而来的人很可能不是真正能欣赏你的人，那些掺杂着太多取悦的感情也绝非健康的模式，只是人为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幻影，但总有一天是要破灭的。就像涂磊说的，踮起脚尖爱一个人是很不现实的。到了一定年纪，你就会发现 越是需要费力维持的感情，越是脆弱。真正能和你长久相处的人，永远欣赏的是你自由而独立的样子，而不是你故作谦卑和讨好的样子。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是不必讨好，你做你自己，我做我自己，不需要谁刻意去迎合谁。待在一起只是因为三观相近，兴趣相合，谈得拢，聊得来，感觉舒服，所以一切水到渠成，如是而已。作家詹迪尼尔森说过，最适合的伴侣就好像走进一座你曾经住过的房子里，你认识那些家具，认识墙上的画，架上的书，抽屉里的东西。如果在这个房子里你陷入黑暗，你也仍然能够自如地四处行走。彼此坦诚又彼此熟悉，没有那么压抑和猜疑，疲惫和伪装，一段好的关系一定是如此。也许因此会失去一些人，一些关系，但那些接纳了真实的你，依然选择留在你身边的人，才是你生命中值得珍惜的存在。不要为那些费力讨好的人，费力讨好的关系，浪费太多真实的情感。愿前行的八月天，你继续做你自己，而他还爱你。我们来分享一首老歌，让我们在这个夜里情绪得到一种舒缓和放下。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至今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至今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有多少人在这首王杰的老歌《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播放当中忍不住哈就唱了起来， 跟着唱， 发现自己歌词全记得。 嗯，刚才我还说呢，因为那个年代看来流行歌不是像现在这么多啊，当然也很多了那年代，但是不是这么多，就是现在多到你根本不太可能就是牢记一首歌的歌词，就是说你牢牢地记住它很多很多年这样的啊。但是那个时代确实是你跟着唱一遍唱两遍，因为你也不会听到更多的流行歌，也就只是这几首非常非常出名的，那你肯定就是到这个年代你还能记着，当时你都背得滚瓜烂熟了。来，韩立唱一个，从第三小节开始，一二三。 那你怎么没跟着唱呢？ 因为我不听这些，我倒真是弱，我倒是在这儿弱爆了。 这是一首1987年的歌曲， 是我这儿弱爆了，在这 八七年的歌，可能都比我们现在很多听友哈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年龄还要大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在唱的时候，就好像是前面有个提字器一样。 嗯，对， 就是自己看着它。看着那些时光，然后就把这首歌唱完了。 是，不过你要 我怎么还说的有点激动了呢？ 是，你要问我八七年，我也有一堆激动的可以跟你说。我听邦乔维， 那在小学哎。 对啊，八七年那个时候，哇，那邦乔维有一个那个，不是 Live or Die， 是 Living or Dead， Living or Live Die， 就是这首歌也是非常震撼的。后来就是他还出了一批唱片，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搞这些玩意啊。 那你唱两句。 搞事情啊、嗯！真是我唱这个没有共鸣的都。你刚才那个确实是在这个本土是很有共鸣的。 我希望在全新的一个月份的开始哈，我们有一些感到亲切感十足的东西，或者说让你一下子因为这首歌一下子明白了一些自己哈，也曾经情感当中非常细腻过的时候。 嗯。 对吧，你说爱听音乐的人其实就是内心很细腻的， 对 对吧。 八七年还有一个我当年记得特别清楚，就是 Michael 的那个 Bad 专辑，八七年那个是特别特别的那个重量级的当年的大事件， Bad 那张专辑。 毕竟你已经上初中了那时候，对吗、 嗯、Michael、嗯、 所以你跟我说这个，我作为一个小学生哈、啊、我不是很能理解。 你三年级嘛， 然后作为现在很多还没有那个时候出生的朋友更是不太理解了哈。没事，音乐的就是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可以穿越很多很多年。 对，你看这首歌也是穿越感挺足的，因为它是复古的，来自 Sister Sister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aura。 哎，我现在已经是基本上只要听前奏就知道是他们。 对， 对， 判断力比过去强了很多了。 特格。 好吧，我们第三十段继续今天晚上的 NZNY， 也欢迎柴米油盐二红啊，二次红人，好好的给力的，你150啊，你的量。 Give me your love.

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33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8月1号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王韩丽。 对，周三第30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在直播的时候，真的是你的头脑啊，还有你的这个逻辑啊，都始终要处于一个很清楚、很清晰的状态哈。一旦你的这个小小的这个运转的行为当中哈、啊，突然间闯进入什么东西以后，你马上发现你的这个状态变了。 你哪有什么闯进来的？ 不，我刚才突然之间哈、啊，就是脑子里一下怔住了。 小鹿乱撞。 这是第30段还是第二十段了？ 啊，你经常有这种情况。 不，我这个 我是经常在最后一时段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刚才在报第几十段的时候呢，就有点没那么流畅了。 我总是在感觉，哎，怎么？就这么快今天又到第40段，我这个是经常承认的啊。 那你还得说今天都星期三了，明天你亮一次相，你这周就可以回家玩了。 周三周四真的是如出一辙的快啊、 yes. 周三因为原来呢，说实话我是按这种比例来算自己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就是说我到周三原来是限号嘛，有一辆车限号，我是说哦今天限号，那这一周就过去一半了。我是原来是按这个比例来算的，结果现在我这个信号往后挪了，往后挪了，我更迷糊了现在啊。 我们清楚地告诉你，今天是星期三 啊， 是8月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的红人呢，虽然是一次二次红人哈，但是热情在啊，所以今天晚上你的那个票房啊要求是更高一点的，150啊，现在121他已经完成了。 嗯， 柴米油盐一二， 不愧是老红人。不愧是二度红人， 江湖上的人、 绝对奔240去的红人。 不，你别那个， 你给韩丽一个希望。 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哦，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道他不爱我，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我看透了他的心，不 Cuban girl, it brought me low. She had that skin so fine, red lips rose like now. Her mouth was white and sweet as well. Now relentless hours and dreaming up her smell. I feel as if I am looking at the world from the bottom of a well. I'm the only way to beat it is to bat it down. I'm the only way to beat it is to bat it down. I'm the only way to beat it is to bat it down. Beat it lonely. I'm the only way to beat it is to bat it down. I'm the only way to beat it is to bat it down. I'm the only way to beat it is to bat it down. I'm the only way to beat it. Through all the days that I have run, I sought to lose that cloud. Blacking out the sun, my dream will come, so one day soon, and when it comes, I'll ride bound from night to noon, and I feel as if I am looking at the world from the bottom of a well, and I feel as if I am looking at the world. Aimless days, uncool ways of deconfecting. Nameless face, blacked out thoughts to be rejecting. Lonely, and the only way to beat it is to bat it down. And the only way to beat it is to bat it down. And the only way to beat it is to bat it down. Beat it lonely. Get down to business now. 这首歌叫做 Looking at the World， 看世界，来自麦克道奇。看看世界，你用第几只睡眼看我不管啊，反正你应该去多看看世界。 对，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哈，我想去看看。而且你也会发现最近哈，因为是暑假的关系嘛，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玩，所以你在朋友圈里也借他们之眼看了世界很多的地方。 是， 在这里呢，我特别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哈，当你这个给孩子拍照的时候哈，请 注意安全，首先是注意安全。 对，注意安全的同时呢，请提升啊自己的拍照水平。 那个构图，然后首先不要太杂乱，第二呢。当然你要求什么光线什么，这有点太过分了是吧， 可能爸爸们在这方面做的差一点哈。当然这个有专业摄影的爸爸是另外一回事，多半都是妈妈拍，对不对？ 是妈妈还算拍完了还算就负责任的，还去修修图，还有旁边的这个不好看的一个去掉什么的，这些都是妈妈。 对，我在朋友圈里哈，如果看到爸爸们发这个宝宝的照片，我能清楚的看到这一定是妈妈就是发过他们转发的哈。他们一看呢就是哎有这样的想法，有审美在里面的。 就是当你这个手机在你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扮演这个照相机，陪伴了你这么多年之后，大家其实的摄影水平都在提升。 对，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哈，我就发现了拍照好与不好，这中间就是审美，对吧？就是你不管说构图也好，对吧，说什么光线呐、啊，说这个修图也好，都是一个人审美的体现。 还有就是后期，后期当然我不是那种特别赞成就是 修的过度的， 对，大幅度渲染的那个，我觉得那就不是原本的那种作品了，就是你是一种等于说二度三度创作那种作品，有点太假。主要是后期是什么呢？后期是选择选片，后期选片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真正的就是喜欢摄影的人，他是一组镜头他 拍好几百张， 恨不得摁上一两百张两三百张，然后从这几百张里边收片，收出来这么一张两张才是真正的。 这对于选择困难症来说， 哎，选择障碍症 简直是疯掉了哈。 对， 但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锻炼自己的过程，就是你得知道你自己最好的一面是什么样子的，并且你对美的判断就算开始不好，但慢慢的你开始这个学会了哈， 是 筛选，学会了拍照等等等等，从而呢它其实就是你的心里的那个眼睛和你的肉眼结合在一起呈现的照片的状态。你不用说哎，有的人怎么那么会照，有的人怎么就是不会照， 很少有会出现就是我跟韩丽这种一捏准的，因为我们也没多少时间去捏二百张。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捏准， 因为我们从2011年在这个房间里开始拍直播帖，这无形中我们比这个世界上，我们打败了很多在这个世界上晚上10点钟照相的人的水平， 不了， 对不对？因为晚上10点钟多半已经没有人还开始拍照了， 所以大家 谁在家里没事干的时候10点钟来咱们合个影吧， 就算是自己独照啊，自己自拍独照也是一下拍上个几十张，从中挑一挑，那是他们女孩子的乐趣嘛。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个乐趣。 我这几年就因为在直播间拍照练出来的，我就几三张， 也是一抓准， 对，不怎么那个拍来拍去哈。 一抓准确实也是需要功力的。 咱都干这么多年了，别的没什么长进，这还没点长进吗？ 可以， 对吧？就包括听众朋友们啊。如果以后你们再遇到一档晚间节目，你们的互动水平、互动速度，都是打败了你们全区很多人的 效率。 情书。 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为你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的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 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一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这首歌曲叫做《夜晚的颜色》，来自 Brett Anderson， 莱特·安德森，是其实他是山羊皮的主唱，然后他自己单飞已经出了两三张专辑了。他的嗓音特质呢，就是在山羊皮里面你们也能听他也是这种嗓音，然后自己单飞也是这种嗓音啊。刚才是《Color of the Night》，来自 Brett Anderson。所以喜欢他的朋友呢，是无论他在这个乐队里的时期还是他自己单飞时期，反正只要有他这种特质的嗓音的他在乐队里就比较燥嘛，那个乐队因为比较前卫嘛，还是比较那个硬朗的那种乐队，然后他自己单飞出来都是比较安静的歌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有他两张专辑都是比较安静的歌。 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看到红人是一个很外向很热情的女生哈，他说：“哎，我刚才仔细看叶谦今天晚上的直播帖，穿的是国安球衣。 对， 哎呦喂，我忍不住把我自己的国安围巾给找出来。 是，上一场这个国安踢的确实是真够努力的，真够不容易的啊。然后那个为他们顶一下，顶一下咱这座城市的这个 这个冠军啊。 你鹏哥也说了，国安是冠军。 对，那是。 我最近没怎么关注中超，现在国安的排名是第几位？ 你问他们。嗯、 你也不怎么看啊？ 问他们，对。 前段时间就一直瞄着世界杯了哈，没有注意中超现在的状态。 是， 不过因为我和这个国安球队的有一位球员啊、是朋友啊、我在朋友圈里呢也会看到他，但他很少发内容。 那肯定 真的， 人家 除非是一场什么酣畅淋漓的大胜， 是人都有结果了，人才能说一说感言。没结果之前，这种最大忌讳、 对，而且我发现其实我不知道其他球员。在朋友圈里是一个什么活跃度哈？ 嗯， 我的这位朋友是基本上不发言的。 是啊， 我很多次都以为他已经不玩微信了。 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啊，那不只是国安，就每一个球队都是这样，就是每一个职业球队吧，尤其是就是练球的时候啊，去集训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不吉利的一个事儿，就是丢球。 哦， 就是练着就是踢飞球，踢丢一球，或者是让。旁边那个赛场上就贼着的小球迷说怎么着就忽然贼走一球，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在说法上特别不好听，你知道吧？就丢，哎，我们怎么丢球了？就这种感觉呢，他们是最忌讳的。 这个说真心话哈，来北京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北京的球迷朋友哈，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无论是篮球也好，还有足球也好哈， 是， 真的是这种在现场啊，能够给予球员的鼓励和支持，那真的是全国都有一号了哈。希望你喜欢的球队哈、能够继续在这一年当中，在你低落的时候哈、给予你一种内心的力量。 那错不了， 人还是应该有热爱的，这样老天才知道把幸运派送到哪里啊。第四十段节，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 才了解自己，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爱我有些痛苦，有些不公平，如果真的爱我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感到你吸在我耳边，像微风深情，温柔地安抚我的不安定，所以我爱你，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沿途遇见你，偶尔阻碍我们的前进，感到你的体温在我怀里，像阳光和煦，巧妙地融化我的不安。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

多半呢都还是要就是有事才登三宝殿的哈。 去我那儿倒也方便，我家楼底下能选择的饭馆那是确实是就是不多，但是呢绝对就是必选。 还真是，哎，叶先，我去过你家的几次里，好像都是因为工作嘛，然后我们好像都是叫的外卖，是吗？ 嗯，也有我给你弄方便面的时候， 反正就没吃过什么大餐，对不对？ 说方便面必须得配什么来着？我给忘了啊，那次 就是我吃完 榨菜也是什么来，酱豆腐来着，给忘了。 酱豆腐。 嗯、对对对，嗯，好吧，也就这命，酱豆腐的命。这首歌来自 Sky， 嗯， 名字叫做 Calling。 第三十段之后的第四十段，我们将会多放几首歌，让大家呢都缓缓进入梦乡，不要太疲劳了。 这个让我哭过的人多么 的依赖。 卓琳蔡依林演唱的我的依赖。 嗯， 你干嘛要频频的点头？ 这之前那首歌反正我也报过名字了啊，我也没必要再报一次。那首歌叫 Calling。 报一报、 哎、 报一报， 在你这儿改副歌了， 让我们知道嘛，对不对、因为第四时段还能在很认真的听并且还没有睡意的朋友，可能还是今天有些事情没消化完毕哈，或者是有些事情没有做完，还有就是可能在路上上夜班的驾驶的司机师傅们，对不对、他们可能还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听着唱词部分啊，甚至呢也很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对， 也有可能哈， 开得慢点，然后开得仔细点，然后谦让一些、啊，主要就是咱们就是 半夜了你跟谁抢。 不是半夜，尤其是要谦让。有的，有的，你别看他那个开得很本分，那有旁边那种忽然窜出来不懂事儿的那种开车的人，唰一下窜出来吓你一跳，然后又别你一下，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让你起无名火嘛，因为你根本没有招他旁边这种人，他就忽然他自己玩嗨了，能弄你。那你千万要小心，眼观六路啊，耳听八方的这种开车。 今天大家都很辛苦哈、因为在这个热天里工作，确实哈，我们都会体会到自己的一些克服力是多么强大。不断的说着好热呀、好热呀，可是也只能这样在热当中哈坚持着工作。 是的， 文涛朋友辛苦了，他说我也在这个晚上给你们来添一条吧，我刚刚完成今天的宣传拍摄，累惨了，还要有一个半小时路程才能回家睡觉。 你好歹是完成了，撂下手头的工作，正在往回家的路上开了，对吧？ 对， 最怕的就是现在还有的朋友说我马上就要完成手里的宣传拍摄了或者是什么，那你其实是遥遥无期。这个我特别知道，案头工作或者是你比如说后期缩魂，我老是跟人说啊，待会儿我就过来吃夜宵了啊，我们这儿正弄着呢，马上就弄完。你这个马上就弄完，其实人家约你吃夜宵的人都不信， 知道吗？就是你啊，行了吧，你弄你的吧，我们先吃去喽。 真的非常感谢这么多在晚上辛苦工作的朋友哈，还能冒泡来和我们互动。作为同样是晚间工作的人啊，我们彼此拍拍肩膀啊， 是 鼓励啊，同时也说不容易啊， 一用。 只有在夜里工作的人，他才知道夜里的那种美妙和心酸。 是啊，是啊，夜晚其实是归你的，然后安静的，然后还有就是没那么嘈杂的这个白天的这种氛围是归你的，但是，孤寂和劳累跟满脸冒油也是属于你的。 就像是很多人在晚上睡觉，在家里肯定都会开空调，都觉得太热了。但是真的，我和叶谦在直播间，尤其是我哈， 已经享受够了。 这个被三个小时的空调覆盖以后啊，我基本上出去以后，我就说在车里也是不要开空调。 对， 回到家里也不要开空调。我真的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开过空调。 哎，有人上车就给他三分暖， 就是冻透了哈，我需要暖和暖和。今天晚上直播间的温度还好了很多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中超排名的问题，因为我一直没有关注嘛。后阳美如画这位听友应该是一直在关注，他说今天晚上刚刚看完中超，鲁能今天多赛一场是31分暂居第一，上港是30分第二，少赛一场的国安29分。明天呢有一场比赛，如果获胜的话呢就有机会哈登顶。 对、啊、所以对于国安来说就是还是很有机会的，而且呢还是很不容易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的不容易，这是才是咱们要挺他的原因。 对，我注意了今年恒大好像成绩哈跟以往比起来 一般、 对，没有那么乐观了哈，所以这也是一个机会哈，希望国安今年能够最后取得好的成绩吧。此时此刻23:46，音乐走起。你不给报个幕吗？ 给报个幕吧，这首歌叫做你像个天使一样。 我还以为说你像个小傻瓜一样，天使一样。 关怀那么满，没说爱却早已认 似的伴，在人前从来不浪漫，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最懂的人，最暖的伴。只嫌麻烦，眼神中关怀那么满，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在人间从来不浪漫，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最懂的人，最暖的伴。什么是心安？你是答案。 来自黄小琥的伴，陪伴的伴。 对，其实咖啡它应该有伴侣啊，方便面 豆浆要有油条， 对，方便面它也得有调味包，都是一样的道理。嗯， 就是一种口味它可能需要另外一种口味和它综合在一起哈，他们会有彼此的升华。 对， 嗯， 如果说 更棒的表现， 两口子都是一模一样，两碗炸酱面，那是这家没味道。两口子你怎么也得看出来 有个甜面酱。 哎，有一个是比如说有一个女方，她让人怎么看怎么都是草莓蛋糕，男方那个就实惠，怎么看怎么都是一碗炸酱面，这个家庭就是对的， 就是口味有咸有甜， 是 对吧？生活的滋味是非常的多元化的。 那有很多家庭其实他过了同步同类化了以后呢，就是两个人生活太同步了以后，就会被同类化，然后一进这个家就是哎呦嚯，叔叔也这一口，妈那个爸爸也这口，妈也这口啊，叔叔也这口，阿姨也这口，就没有其他的，他们的各自的特色了。生活久了就是这样，然后你发现俩人长得像，吃得像，穿得像，啊！ 我的天哪，已经23:57了， 马上就要。 大哥，你少说两句吧。 给那东北话都逼出来，这个哎，现在都不用我学你姐，你直接就是你姐活脱，你知道吗？ 我是说，有的听众会说，这一天就要结束了， 嗯， 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在状态里开始走一点， 对， 轻柔的哈。 听个半分钟 Smile 来自 Telepop Music， 就让你们在 Smile 中睡去，就是